京这五年，老社长的故事。北京时间16年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雷鸣，我学校最近在举办一个配音比赛，然后呢，我也是非常想参加这次比赛，结果没想到呢，我生病了。然后平常呢，我觉得我自己之前的配音作品还是比较 OK 的，但是没想到呢，因为这次的生病，然后我觉得我的状态呢十分的不佳，特别的遗憾。因为学校好不容易办了一次这个配音比赛，而且还是第一届的，我特别特别的重视，结果没想到我却生了这样的一场病，我觉得非常的遗憾。所以呢，我希望今天的那个结果呢是要好一点。 有多久没见你，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里，陪伴着我呼吸。有多远的距离，以为闻不到你气息，谁知道你被 16:03，欢迎您收听和收看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的女神百分百。大家好，我是赵爽。那今天又是周四的节目哈，还是和大家伙聊一些情感的话题。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情感咨询师鲍大英，欢迎大英。 Hello， 大家好。 那今天呢，还是首先进入到我们的女神麻辣烫当中。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今天的女神麻辣烫呢，还是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几个最新的影视方面的资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由著名导演李巨源执导、金牌制作人张家镇操刀制片的2017爱情解渴电影《情欲曼哈顿》，即将在10月13号，也就是明天正式公映了。那王丽坤、高以翔力组抢角 CP， 强势房客还有霸道房东狭路相逢，两个人开启了承包笑点的模式，花式互怼大招不断，针锋相对之外，高以翔的深情告白，王丽坤的这个表演啊，都是非常值得期待的，真的是看点满满。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先来感受一下。 Girl, this is your last warning. Get off the damn stage, man. I've been waiting here by the river. I will stay here all day. The water's running fast and free, and it's sweeping me off my feet. What the? 5, 6, 7, 8. 不好意思，没戏了。 1, 2, 3, 4, 5, 6, 7, 8. 拍电影怎么这么暴力啊？ Can you please turn around? I really need to finish this. 好了，刚才呢是看了一小段这个预告的片花哈，大家呢如果是想收看我们的广播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一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现场的情况了，而且可以看到非常好看的预告片。那么收听呢还是 FM98.2 的频率，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哈，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非常有意思，大家稍稍这个可以期待一下哈，我们稍后呢就会为大家揭晓今天的互动话题。那我们今天关注的第二部影片呢，是叫做你若安好，是一部电影哈，也是即将上映了。那电影当中紧张的手术桥段，还有医生和患者之间暖心的对话，非常值得期待。电影《你若安好》呢，是由中国著名电影剧作家赵宝华担任编剧，著名导演指导的，讲述了阳光女孩金闪闪作为全科医生龟培生在实践中不断成长的故事。那么据了解，这部影片将在10月17号和大家见面，致敬工作在一线的全体医务人员，我们还是先来感受一下。 做 MRI 检查心电图， 没有意识， 有颈动脉搏动， 准备除颤仪。 这个病人的病情非常的危急， 我建议马上手术。 如果治疗的方向上出现问题，很可能结果是截然相反的。 老师，这样的病例您会怎么做呢？ 只要有1%的希望， 就要做100%的努力。 你躲什么？做大夫啊，躲不了的。 医术固然很重要，但比医术更重要的是人心。 大夫，我求求你，让我多活几天。 我们是医生，治病救人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所以我们必须要竭尽所能去保障人民的身体健康。 我们的医患关系是战友，不是对手。 我觉得我有责任也有义务站在医改的第一线，和群众们一起把好健康的第一关。 好了，刚才关注了两部电影，我们再来关注一部电视剧啊。传奇女性大剧《那年花开月正圆》是刚刚落下了帷幕。那中国第一部维和题材的电视剧哈，《维和步兵营》正式上线了，以这个蓝盔战士慷慨激昂的热血能量燃爆荧屏。可能大家呢还记得这个《战狼二》哈，当时是多么的热血。那大家的这种对于战士的这种情怀哈，也觉得是非常的振奋人心。那这部电视剧呢，是围绕剧中的角色，展开了一些这个详细的叙述哈。那具体是怎么样呢？我们还是先来看预告片，来感受一下。 从今天起，你们将是第一支走出国门、远渡重洋、执行维和任务的武装力量，保护人类安全，维护世界和平，是你们的崇高职责和使命。 我们的唯一目标就是 为维护世界和平、维护民族自信去奋斗。 想躺在前辈的功勋脖上吃老本，那就不要痴心妄想着能够走出国门，代表中国军队去维护世界和平。 维和部队是维护世界和平、制止战争，作为一个士兵，这是无上光荣的事情。 忠诚履行使命，维护世界和平。 中国军队 好了，那刚才呢，我们就是关注的今天的女神麻辣烫的几部影片哈。那么下面呢，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爱情补习社。 爱情是什么？是霸道总裁遇上小公主，还是青梅竹马天长地久？也许爱情补习社，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好了，进入到今天的爱情补习社，我们还是请出今天的嘉宾心理咨询师包大英，欢迎大英。 再跟大家问声好。 嗯，那今天我们说了哈，这个聊的话题呢，可以大家伙互动起来，就是《那年花开月正圆》，就是刚刚播完了哈。 嗯。 很多朋友还在那个咂摸那滋味，就是这个到底说里面的这些感情线索啊，因为你看到一半的时候，你不知道人物会怎么发展。 嗯。 我记得当时还出现了很多的剧透的版本，什么这个女主角是太后的干闺女啊，什么之类的吧，就是出现了很多很多，就是大家想象当中的一些这个版本哈，和这个人物的走向。哎，但是呢，这个终于播完了，播完之后大家可以真正的从这个从头开始来看一下这样的一部大女主的电视剧到底呈现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线索。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哈，女主角身边的几个男性角色。其实咱们之前聊过很多大女主戏呢，都有很多的男人伴随她这一生的成长哈，就是所有男人都爱我，所有女人都恨我，这样的是一个套路。但其实这部剧当中就是几个男主角对于女性的成长其实起到了不同的作用，所以咱们今儿呢就来聊一聊哈，就说这个其中的作用到底是怎么样的哈。如果是看了这部电视剧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互动的方式呢，可以这个搜索一下一直播平台，然后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现场的情况了。当然了，这个可以一块儿说一说吧，就是您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就是男性角色，或者说您最想让这个女主角跟谁在一块儿，你觉得跟谁是最搭的哈，就在她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如果真说生活一辈子的话，她应该跟谁去生活一辈子哈。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很多朋友都在就是看剧的过程当中都会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嗯 嗯，因为大英也是之前看了一看这个剧哈。 对，之前我有一直在追前半部分，后来可能因为我比较忙，所以后半部分我还没有追完。 就很多人是看到一半的时候就不敢追下去了，追剧太慢了，这个完事儿之后统一可以补一补哈。 对对对，回头要补一下。 对，咱们先来理一理这个大女主的感情线索。首先呢，我们先来说一说她跟这个丈夫吴聘啊，就是吴家大少爷的这个感情线索吧。其实周莹跟吴聘呢，吴聘很早就下线了，但其实吴聘对于周莹一生的影响 还是蛮重要的。 对，我觉得也是， 嗯， 因为就是这么完美的角色，这么完美的一个爱人，他真的是要早一点下线，不然的话这个戏要怎么演下去。 对，所以我觉得编剧说那句话特别好，就是说 吴聘这样的人必须得写死。 对，如果不写死这个男主角，女主角其实是永远成长 不 了。 对对对 对，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周莹跟吴聘的一些互动的桥段哈，然后咱们再来聊。 你写休书吗？ 我来就是想请你收回成命。 想都不想。 可我只要他。 竟然为了他你要舍弃吴家，舍弃东岳。 你想跟我在一起吗？ 想。 吴聘拐卖我家丫头，那个丫头是我们沈家的私产， 可以随便转让的吗？ 哪怕东岳倾家荡产，也不可能转交给沈家。 升堂。本官判定周莹归吴家东院所有。 周莹，你给我听好了，总有一天我要把你给抓回来。 哎哎哎，你这大庭广众之下，你退堂。 我要是给您300两银子，你看能不能把周莹再卖给我们沈家？ 300两， 咱们呢签一个契约。 我这就给你立卖身契。 周奶奶， 啊， 大门口有人找你，他说他是你爹。 我爹去哪儿了？ 嘿，咋一见面就踢人呢？ 你认下我去哪儿了？啊？ 看你是找死。 别怕，小姨， 我对天发誓，我沈心怡这辈子一定要收了周莹。好，我就等着瞧。干。 是不是那天晚上的月亮？ 是，其实只要你在我身边，永远都是那天晚上的月亮。 嗯，最后看到最浪漫的一个镜头哈，其实在这个就是电视剧当中，女主角跟她的丈夫吴聘互动的镜头并不是很多。 嗯， 一个是她的下线比较早，第二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跟这个家族的这个反对他们的声音在抗争， 在战斗。 对，所以唯一一个我们觉得花前月下最浪漫的一个镜头，就是刚才我们最后看到的那个。 对 对，就是那年花开月正圆， 在月亮下面，我们两个人你侬我侬，天煞情多。 对对对，就是那么一个怎么说呢，镜头哈，其实就支撑着这个女主角一直为这个男主角去守寡哈，这样的一个脉络。 嗯嗯， 那就大英看来哈，其实这个她的丈夫吴聘对她这个成长来说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我觉得 其实在此之前，就他们刚认识的时候，其实有好多细节，包括周莹跟吴聘认识的时候， 嗯， 你发现吴聘身上有一个特别善良的那样的一股力量， 嗯， 就是一个骗子在这里只要跟我编一个瞎话，他都会容易相信的，大家会觉得哎，怎么这么傻，但事实上只有那个内心特别善良的底子的那个男性，他才容易被这样的一些小故事给感动，或者说这样的小故事上当。所以我会觉得在那个吴聘身上有一个男性世界里少有的那种善良。 嗯， 因为男性世界是战斗的世界， 嗯， 他要面对的是所有的男性世界之间的那种哦，我是不是能打得过这个人。但是在吴聘身上的这个善良，然后跟周莹互动的过程当中，周莹身上那个男性的刚硬的，然后还愿意骗人的那种小伎俩，江湖气息，在吴聘面前显得一下子自己就觉得哎，自己就觉得立不住了。但是同时他也会被这股力量感动。 嗯， 所以我觉得周莹当他碰到吴聘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就是小江湖气的一个女孩子，她内心其实是被这种善良的力量召唤的。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女性的成长过程当中，这个男性对她的一种性格底子上 上的影响，我觉得是非常强烈的。 对，嗯、而且其实吴聘在这个周莹的成长过程当中起到的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他是周莹的伯乐。就说这个周莹是一个江湖小骗子嘛， 嗯嗯， 所以就其实他有很强烈的经商头脑， 嗯， 可是这种经商头脑在那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哈、啊嗯，可能肯定不是会被这些男人看好的， 对。 可是你会发现，吴聘自始至终都在微笑着去欣赏他那个亮点，或者说他身上的那个发光的闪光点， 是的， 这个其实是挺难得的，对吧？ 其实我觉得一个女孩子身上她的这个点，如果被她的爱人所看到的话，当然其实我觉得别人很难发现， 嗯， 因为只有爱人在一个极端宽和的这样的一个底子上面，然后建立起来对这个女性的欣赏的时候，她才可能说，哦，你的那个闪光点我觉得是可以的， 嗯， 就即使你有一点顽劣，即使你有点顽皮，甚至有一点啊小江湖气，但是我知道你的这一点一定能够就是发光发热，或者说能够有所成， 嗯，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吴聘他一边是一个所谓的一个榜样，那同时他也是一个导师， 嗯， 对， 所以其实我们发现哈，在那样的一个就是社会背景下，像周莹这样的角色，其实说白了是一个怎么说呢？她是一个不太跟时代能相合的这样的一个女人，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有一个不太跟时代能相合的这样的一个女人，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有一个男人去赏识她， 嗯、 其实这个对她将来成长的道路是非常有帮助的。而且你像这个，怎么说呢？像刚才大英说的，就是周莹上面的那个点啊，就吴聘她欣赏的是真心的那种欣赏，就是说她是就真的是觉得这个没有问题的。但是其实那个时代男人是希望女人弱一些的，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对，我觉得吴聘身上有一个，就是他们俩互动当中有一个特别关键的地方，就是吴聘不只看周莹身上表面上那个顽劣，他看周莹内心的底色上是善良的。 对， 然后当他看见底色上是善良的时候，又发现他有一些聪慧，所以这些东西糅合在一起的时候，所以就是只有贴得很近的人才能看到底色上的善良。 嗯，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吴聘和周莹之间有一种就是深层次的内心深处的互动的那个伯乐，就是我进入你的内心世界，发现你是可造之材。 对 对， 而且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你像他在跟这几个男人的互动当中哈、啊嗯，有些男人可能觉得他有趣，有些男人可能觉得他不平凡， 对， 有些男人是被他的一些就是事迹所打动了、 嗯， 但其实吴聘是真真正正在他完全没有做出任何事情的时候 就欣赏他 那个本真的那个他， 对， 而且吴聘不是说欣赏说傻白甜的他， 嗯， 就是你看有一些偶像剧的套路哈、啊，就最开始的时候女主角基本上都是以傻白甜的这个形象出现的、包括甄嬛，就最开始其实皇上喜欢上甄嬛也是因为她的怎么说呢，傻白甜、在荡秋千啊、然后与世无争啊，也是 单纯， 对，单纯善良、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些特质喜欢上甄嬛的，就后来才发现她是可以这个解语花，是可以聊天的，但最开始也是因为单纯善良、但你会发现其实吴聘最开始喜欢上就是女主角的时候就不是因为她的这个单纯善良，所以她在一生当中遇到的第一个敞开心扉的男人是这种全心全意去欣赏他的一个男人，所以应该说这点上他是很幸运的吧。 对，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 嗯， 因为其实男生在一个比如说聪慧这个点上，男生和女生之间其实是有 PK 的， 嗯， 也就是其实有对抗的，就一个男生如果发现一个女生比他还聪明， 嗯， 其实男生内心是不愿意承认的， 嗯， 但是吴聘因为他内心就是这个人又比较谦和，他其实对所有的人都没有那么强烈的攻击性， 嗯， 但同时他面对一个很聪慧的女孩子的时候，他也没觉得诶他比我聪明我是不是就不能欣赏他，正好相反，吴聘是一个哦，我看到你是个人才，我就很欣赏你的这一点，我知道你有才华或者说你有能力，那我很欣赏你，我愿意去挖掘你，而不是说嫉贤妒能，或者说我面对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我没有办法跟他一起合作。我觉得其实这一点其实是男性世界很缺少的，但是因为周莹刚好碰上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第一任男朋友，或者是第一个爱人，我觉得他的确是非常非常幸运的。 对，所以这个也就是为什么说他这个开始成长的一个关键的点。 嗯， 而且这个剧呢，很多朋友都反映说前半段好看，后半段这个可能越来越走向了玛丽苏的套路。 嗯， 也是因为就是说前半段这个 很成立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其实对， 逻辑比较严谨，他前后的他前后能搭得上， 对，而且在现实生活当中也会有，而且这个是很多的，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哈、啊，就是非常想要的另外一半的那种感觉， 是 吧？ 是的， 那么就是我们刚才说了一下周莹的在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男人哈、啊，就是她的这个丈夫，虽然在前十几集的时候就已经提前下线了，但是因为他真的太完美了，编剧不得不让他下线。 对， 如果他不下线的话，这个女性是没有办法自己成长的，她会永远的活在一个包容她的男人的这样的一个 光环下 ，在一个伞的大伞的底下哈， 保护起来了。 对，所以呢，这个肯定是让他下线了，是有他的道理的。那么在他下线之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对周莹一生都非常重要的角色就上线了，就是沈星怡。沈星怡其实无数次救了他哈，我们先来看一看他，就是应该是第二次救了他命的一个这个片段啊，咱们先来看一下啊，回顾一下。 吴聘那一段啊，只要我不在乎，我娘应该不能说什么。 你不在乎，可是我在乎，我不想跟你。 你别忘了，你现在的命是我救的，我要你心甘情愿的跟着我。 不可能， 你既然可以心甘情愿地跟着吴聘，为什么不可以跟着我？我哪点不如他？ 你哪儿都不如他。 他是个死人。 他没死，他在我心里永远活着。 少爷， 谁？ 老师前日吩咐之事，学生已经查明，摄影师药材行的确有偷工减料之事实。 爹， 我觉得这个人不是贼。何以见得？ 他身手极其了得，我根本不是他对手。 你明知道那膏药里边最重要的成分就是血结，你把它去掉了，那止血疗伤的效果不就没了吗？ 我知道。 你知道你还那么做？ 这是杜老板要求的。 像这样子的货我们就根本不能交出去。 交货的事情由杜老板负责，我们不用操心。 但爹你别忘了，吴家东院是怎么出事的。 吴家东院和我们沈家能相提并论吗？ 那吴伟文还有大人物撑腰呢，但是一出事不还是家破人亡吗？ 还请杜老板您把那血结加到金冲药里去。这不是小事，是大事，可能会酿成天大的祸事。对不住了，我什么都爱玩，就是不爱玩鸟类。 我要去找回我的清白，夺回属于东院的股份。 你死都不怕？ 我怕，但我更怕窝窝囊囊的活着。 既然大哥根本就没把市医堂的大印传给那周莹，咱们还是遵守大哥写下的契约，这是1200银。 刚才我们看了一小段哈，有一些是周莹跟沈星怡之间的互动，还有一小段呢是展现这个沈星怡的就是她的性格特质的一些片段哈，就会发现沈星怡是一个特别直率的男性，是吧？ 对，其实他真的是不拐弯，就跟谁说话的话其实都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人家就是一个富二代嘛，就有点底气也敢这么讲话，然后同时我觉得他其实是有一个就是很聪明的，在事情面前，你看他是个富二代，然后貌似前几集他还是个纨绔子弟，但是他真正在事情上做事情的时候，他有条不紊，然后条理清晰，而且有底线有规矩，所以我觉得其实沈星怡这个人就是你会貌似觉得他是一个纨绔子弟的富二代，然后觉得游手好闲，但是真正你看他底子上做事的能力的时候，这个人一下就立起来了。 所以最开始其实这个人物对于女主角的成长好像没起到什么正面作用。基本上都是给他捣乱的， 但其实反而是我是觉得有一个这样势均力敌的像对手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欢喜冤家，我觉得让女主有一种 我们两个一直在斗，但我们其实斗的一直是在互相提升当中斗的。 对，对，其实他们一直在 PK， 包括后来还有一个桥段哈，是他们两个去比着做生意。 嗯嗯， 就我怎么觉得，就是其实女主角自始至终就是也不能至终吧，就是说最开始的时候，反正没把沈星怡当成一个就是异性那样的一个身份。 嗯， 我觉得他一直是把他当成了一个真的是那种好朋友， 对，哥们儿兄弟， 对，然后是可以这个挑战的那种好朋友。 嗯， 因为他好像没有办法去挑战吴聘，因为吴聘是一个怎么说呢，对他来说还是很强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 吴聘像个容器一样一直包着他。 嗯， 所以他其实他们两个不是对抗的，不是对立的，但沈心怡身上有那种男性的那种好勇斗狠的那样的一个气息。 嗯， 刚好周莹身上那个底子的男孩子那个气息他也有，两个人一碰到的时候，只要一碰到必然吵嘴，只要一碰到必然打架。 对，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在这个沈星怡身上哈，最开始周莹是发挥了很多的身上的一些男性的特质出来， 对， 对吧， 战斗性的。 对，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沈星怡这样的一个角色哈，咱们在下半段当中也会慢慢的这个分析一下，就这样一个角色其实对女主角的成长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是的， 就起码把她身上那些怎么说主观能动性发挥的淋漓尽致。是吧， 没错。 对，所以呢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哈，那年花开月正圆已经播完了，那么剧中的几个重要的男性角色对于女主角的成长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作用哈，当然也可以借鉴到现实生活当中。那么我们稍作休息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好了，北京时间呢16:3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的女神百分百。大家好，我是赵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是请到了心理咨询师包大英，再次欢迎大英。 Hello， 再跟大家问声好。 嗯，今天我们是来聊一聊哈，就是刚刚播完的《那年花开月正圆》，因为里面的这个人物关系相对也是挺复杂的哈。 嗯、 然后我们就来说一说，就这几个重要的男性角色对于女性这个大女主的成长哈，到底是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嗯， 刚才我们聊到了说这个她的丈夫就是吴聘啊，在十几集的时候就下线了， 嗯、 但是他对女主角的一生呢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就是他是一个伯乐。 嗯， 然后让这个女主角开始发光发热，并且正视自己身上这种才能。然后呢就讲到了一个就是伴随她一生的一个 就是第二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沈星仪。最开始呢，就是两个人属于相爱相杀的类型，但后来呢，就是可能这沈星仪也救了他很多次， 嗯， 然后他也是这个怎么说呢，跟沈星仪产生了一些小的情愫哈，小的感情。那、嗯、最后沈星仪因为这个要改变就时局，所以呢就舍弃了他们的感情。还是怎么说呢？自始至终，我觉得沈星仪其实是一直在为这个周莹在牺牲的。我不知道大英有没有这种感觉？ 对，我一直会觉得沈星仪在周莹那里，她其实一直是很执着的。 嗯， 我觉得会有中间可能会有一点变化，在开始的那个阶段的时候，沈星仪更多的是一种征服感未遂的一种不甘。 嗯， 但是后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不断的做真实的事情，他对周莹这个人确实感兴趣， 嗯， 而不是说我只对征服你感兴趣。 对， 然后他开始关心他的生活，关心他的命运，关心这个女性他自己一生当中就遇到这些坎坷，我能不能真的帮上忙。 嗯， 所以你发现沈星仪不是说空口白话的说我好喜欢你，我要跟你在一起，而是说我真的为你做了很多事情。 对， 这些事情就真真实实的摆在那里。所以就是经常我觉得会有些女孩子说啊，我喜欢听男生跟我说甜言蜜语，就我就觉得其实你不需要听男生说甜言蜜语，嗯，你只要看他是不是做了一些事情真的跟与你相关。 对， 嗯， 别人都说啊，可能对于初恋来说更主要的是口说爱情，就是说你能他能给你提高这个情绪价值，就是说能让你这个情绪感觉到非常的开心， 嗯， 愉悦，然后感觉到这种就是精神上的共鸣共振， 嗯， 可能是很多人的第一次恋爱当中更需要的一些哈。但是等到成长到了一定的程度，尤其像周莹，她也是，她在经历了这个丈夫吴聘的死之后，其实她是有一个很跨越式的成长的， 没错。 然后在成长了之后，其实她是不需要那种口说爱情的。但这时候，其实恰恰沈星仪也成长了，她为周莹也做了很多的这个事情哈。 对，其实不光是说，就是说沈星仪在这个周莹的成长当中起到了作用，就是周莹也在沈星仪的成长当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嗯，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女性在的时候，你发现就是沈星仪从一个所谓纨绔子弟长成一个非常成熟的商人，然后他在自己的商战当中就柔韧有余的这样的一个作为，其实周莹在他面前也有一个楷模或带动的一个作用。 嗯， 虽然他们貌似是对手，但是沈星仪从来没有停止在周莹身上学习，他经常发现这个女孩子，哎，她可以这么做。 对， 嗯， 所以这个在男生的眼中哈，到底有趣的灵魂是怎么样的？我们也这个找到了一段就是对小男生的一段接彩啊。 嗯，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虽然我觉得可能怎么说呢，都没太说到实质性的问题哈，但是至少说在男人年轻的时候，可能就真的是这么想的。咱们先来看一下啊。 我觉得有趣的灵魂就是能让我笑的灵魂。 我觉得有趣的灵魂呢，就是一个人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不会就觉得孤独， 就是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 啊。不是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吗？所以眼睛可爱的女生心灵才算美丽。 一个幽默的人就会让别人笑，也会让自己笑，大家都开心，这就是有趣的灵魂。 我穿梭在蓝布里， 都说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所以说只有有趣的灵魂才是我们选择另一半最重要的一点。 首先你需要有一个好的皮囊，别人才会注意到你。 那我觉得我们的摄像师呢，他就是一个有趣的灵魂，但是他空有一副难看的皮囊。哎，不怎么说了。哎，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180公斤。 我觉得爱笑的人才是有趣的灵魂。 我感觉爱笑的女生灵魂不会太无趣。 很多人都跟我说，爱笑的女孩子运气都不会太。 我觉得应该大概是和我一样的，可以给周围的人带来幽默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样的就是一个有趣的灵魂。 我觉得我喜欢的女生吧，她无论什么动作、肢体动作以及她的说话方式，我都觉得特别的有趣，这就是有趣的灵魂。 其实吧，有趣的灵魂很多，但是我现在就着急啥时候能成为一个没有内涵的花瓶。 哇，你要问我什么是有趣的灵魂，这个看到没，有趣的灵魂，大概小姐，这个就是有趣的灵魂。你看她看我的眼神多有趣啊。 就是对生活充满热情，就比如你跟一个人聊得特别来，就是中间不会尴尬。 好了，我来解释一下哈，这个大家伙呢也可以收看我们的广播哈，可以在这个一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或者呢是可以这个找到982魔力工厂，然后点击右下角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链接。因为这个大家伙呢还是最好能看看视频哈，刚才有两段，就一段说呢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太差，我们就听到了一段尬笑。就一直在尬笑，还有一段呢是说这个有很多人说，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太差，结果这在视频当中差还没等说出口就， 这个女孩摔倒了， 那 个 女孩 摔 了。对，其实当然这是调侃的一种方式哈，可是我觉得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说，就是说有趣的灵魂跟表面上你到底是不是爱笑，或者说表面上你到底是不是这个，比如说眼神里面透露着有趣什么的，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关系。大英是不是这么觉得？ 可能这个表象不能完全代表有趣的灵魂，但是比如说爱笑的女生，她可能相对来说乐观一点，她更容易让人接近，所以我会觉得这个相处的容易度、友好度会很高，所以大家觉得他也不能说是有趣，我觉得至少有趣的基础是说这个人得好相处，然后我觉得不好相处的人很难讲有趣吧，就连这个有趣的基础都没有，所以我会觉得刚才那个这些男孩子们可能就是说到爱笑呀，说到这个女孩子比较有意思呀，其实都是在说这个女孩好相处，而她好相处后边有一个她对人的理解，就是她知道别人跟她相处的时候什么感受，她才知道怎么跟人相处， 对，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有趣的那个底子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解力，就是我愿意感受别人的感受， 或者说有的时候哈，我们说到有趣的灵魂，更多的是就是他在跟人交往的过程当中让别人不会觉得太难受，他有很强的共情的能力，可以这样说。 而且我觉得他那个就是所谓的爱笑背后，我觉得这些男生他们可能更多的在表达一个生命力，就一个爱笑的女生，她内心的生命力是极度蓬勃的，然后这个蓬勃背后其实是一种热情，然后你跟一个对你很有热情，对这世界也很有热情，对一切都很有热情的女孩在一起，你永远都不会觉得无趣。 对 对，因为跟她在一起就是热情，就是有趣。 对，所以很多的这个感情是从有趣开始的。那么在这个《那年花开月正圆》当中，最开始呢，沈星仪对于周莹的感情哈、对于女主角的感情，其实呢也是这个认为她是比较有趣的。但是慢慢的呢，随着两个人这个交往越来越深哈、她开始有了一些更深层次的一些交流。于是呢，就变得跟他这个怎么说惺惺相惜这样的一种感觉，直到最后哈，其实他还是相当于是为了这个吴家东院牺牲了吧，算是。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在最后的一小段情节发展。 你不会成功的， 不论成不成，我都要试一试。 你会没命的。 我来之前已经做好了玉石俱焚的准备了。 好，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一段呢是在这个这是最后啊，沈星仪呢已经开始走向了革命的这个道路之后哈、然后他跟周莹的一段对话，这个之间的那个非常曲折的情节在这儿我们也不过多的赘述了，但你会发现就是其实沈星仪他整个在跟周莹的互动的过程当中，他自己也是成长了的，他从最开始一个纨绔子弟，觉得什么事儿交给我大哥做就好了，我最好什么都不要做，一直成长为最后就是他已经开始去关注这个国家的命运了，所以他整个人的成长其实应该是整部剧当中最多的，是吗？ 对，他的格局从一个就是一个小混混，然后一个纨绔子弟，到了一个他能承担国家的责任，就国之栋梁了，应该算是，因为他能为这个国家的命运去担当起自己的责任，然后甚至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对，我觉得可能这个是一个格局的成长。 对 对，不光是说他个人的一个个性上的一个完善和成长，是整个人的一个格局的扩大。 所以其实他对于周莹的整个的成长过程啊，就是像一个互相激励的好朋友。其实周莹最开始对他是真没有什么这个男女之间的情感啊，就是在这个周莹的情感的这个启蒙当中，其实还是她的丈夫吴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 那对这个沈星仪呢，一直是一个怎么说呢，欢喜冤家吧。直到最后呢，因为这个 两个人之间就是成长都在一直共同的进步，共同的成长，所以才有了一些情感上面的互动哈。 嗯， 但最主要的这个沈星宜对于他的作用呢，还是一个怎么说呢，互相促进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说完这个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赵白石。 嗯， 赵白石呢是这个最开始是一个县令，然后后来又到了这个做到官至巡抚啊，这个开始做大官。其实他也是一个周莹的一个大的保护伞，但他跟这个吴聘的保护方式又不大一样哈。我们先来看一小段周莹跟赵白石的互动，感受一下哈，就他们两个之间的互动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已经是在这个电视剧的最后了，在老佛爷去他们家的这一段哈。 做寝宫。 是。 那我娘咋办呀？ 自己想办法。到时候你住哪里？ 无所谓啊，最好把我也撵走。 那你还住别院吧，有事我去别院找你。现在吴家东院的一切我心里都有数了，唯一放心不下的就只有你了。 我啊， 太后跟皇上来，难道你不去磕头？ 这轮得到我吗？ 万一轮到你，你怎么办？ 那我就磕呗。 说的倒是简单，这磕头可是很有讲究的。 民女周莹恭请太后圣安。 眼睛眼睛，叩见太后的时候万万不可偷觑， 记住了。 嗯。哎，你又错了。 怎么了？ 太后皇上没让你起身，万万不可直身起立。 嗨。 行，起来吧。 哎呦， 你站就站，万万不准有这些动作。 可我膝盖都跪疼了。 忍着。 得嘞。 太后肯定会问你姓氏名谁，哪里人士，你照实说就好。若是不知道的，我是不清楚的，就说不知道。记着，言多必失，万万不可多话。开口之前，别忘了加上一句回太后的话。 回太后的话，回皇上的话。 算是开窍了，但是动作不对。不过，皇上应该不会说什么。 为什么呀？ 哪那么多为什么？ 太后一般会温言几句，会让太监领你出去。记着，临走之前还要叩头谢恩。 谢太后恩典，谢皇上恩典，记住了。 看你，就是这句，别忘了啊。 然后就完事儿了。 出了这六权经才算完事儿。 记住，万万不可背对皇上太后，万万不可喧哗，万万不可脚步沉重。 哎呦喂，这也万万不可，那也万万不可，这也太累了吧。 伴君如伴虎，切记切记。 哎，刚才我们看的一段呢，就是这个周莹跟赵白石之间的一段互动哈， 很有意思。 对，其实你看赵白石在这个周莹的成长过程当中，虽然说开始好像没有对他起到一些很正面的作用，基本上都是什么棒打鸳鸯啊，然后看不过去啊，就是这样的一些角色。可是慢慢的呢，你发现这个赵白石对他的态度有所转变哈，所以大英觉得赵白石在这个周莹的成长过程当中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觉得赵白石他其实有一点符号化的，就有点像是说赵白石代表着，你看他的职位，他的角色是一个县令，是一个官员，然后他有一个中规中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符号化的一个角色。当周莹一旦碰到赵白石的时候，他就会被赵白石训斥，你又不守妇道了，你又不守规矩了，你这成何体统。 但是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其实赵白石内心当中，他自己作为这个符号，就是所谓的传统理伦理的这样的一个符号化的代表的时候，他内心看到周莹的时候，他是有一些小小的欣赏的，但他表面上一定是疾言厉色， 对， 然后就批评他。但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给周莹某个提醒，因为我之前看到过有一个细节，就是周莹种罂粟，想要让吴家就翻身，然后种完罂粟的之后，然后赵白石就说罂粟这个东西非常毒害，就是民众，就是你不要种。但是当时呢周莹没有听，但是回头他一看，他发现周围真的有人因为吸食大烟然后失去了生命，或者说家破人亡这样子，然后他回头就把大烟全都烧了，说我不要这些东西了。然后赵白石看见了之后呢，给他非常大的肯定说，哎，这个女孩子她真的是知道别人的疾苦。所以其实赵白石身上有一种，她虽然有一点那个固执和呆板，但同时她有一个底线你要守住。所以其实赵白石对于周莹来说是某种意义上底线化的符号，就是有一些基础你一定要做到，比如说罂粟这种东西，或者说所谓突破那个底线的事情绝对不能做。所以其实像赵白石这样的人时时在周莹身边提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周莹她是一个容易闯祸的人，但同时有一个这样的像哥哥一样的人在他身边的时候，他闯祸也时时有人在这儿就是保护着他，你不要闯祸哦，我告诉你这样是不行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有这样一个人，就像有一个鞭子时时抽打着你，你永远都不敢做一个特别出格的事情。 对， 但是你在一个大的范围内，就在一个大的规矩内，你是可以就折腾的，你是可以很活跃的，但是你绝对不可以突破底线。 对，所以怎么说呢，如果说想闯祸的时候，沈星怡可能就是陪周莹闯祸的那个。 对，他是一定是不怕，就属于那种闹革命的人。 对，然后这个可能赵白石更多的就是处于一个有点像人生导师这样一个角色的人。 对，他要守住这个最起码的方向。 所以你看啊，在这个大女主的成长过程当中呢，就是今天时间不多了，本来还想聊一聊她身边的王世军，就是这个一辈子一直在陪伴着她，然后去帮她这个打点生意，然后对她忠心耿耿的这样的一个人，其实这样一个人也非常的重要。 对，我觉得她其实有点像是之前《甄嬛传》里那个温太医温实初。 对， 我觉得哎，这两个角色好像啊，但其实这样的角色特别讨巧。 对， 因为女生内心世界里永远都期待着一个啊，像温太医这样子的，像这个叫什么赵长 赵白石 就是后来的那个一直跟在他身边的那个就是那个掌柜的，就是一直就是最后其实周莹是原谅了他之前对他的背叛。 王世军， 对，王世军，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是觉得像王世军这种角色和那个温世初这种角色一直是非常讨巧的。 对， 女性观众永远都喜欢他，哎呀，我身边有一个这样的男生该多好呀。 那好，今天我们聊了一下哈，就是在这个那年花开月正圆当中几个重要的男性角色对于女主角成长到底是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那么马上进入今天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好了，进入今天的秘密花语环节哈。之前呢是有人在微博上面私信我哈，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他非常喜欢赵白石这样的一个角色，他觉得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想找一个像赵白石这样的另外一半，就是很多事情都可以给他提点，然后当他这个做出一些比较出格的事情的时候呢，可以及时的把他拉回来。所以大英先分析一下吧，刚才咱们其实已经简单的说了一下，那么就是我们把这样的一个人物照射到现实生活当中，你觉得赵白石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或者是什么样的一类男人呢？ 我觉得其实就是问题的这个女孩子可能会有内心一个出发点，就是我想找一个人管着我。 对， 然后但是这样这个地方就会有一个不太好的，就是说 不太好的一个基础是什么呢？我自己要不要管着我自己？然后指着一个人管着我的时候，那个这个感情的基础就变成，如果他不管我的话，我自己的位置如何自处不知道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当这个女孩子比如说她问出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她自己在寻找另一半的那个感情基础上面，可能在起点上面就会有一点摇晃。所以我就觉得你的出发点是说我想要去爱一个像赵白石这样的人，还是说我想找一个赵白石这样的人来管着我？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当这个问题问出来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说，当你想找一个人去管着你的时候，你自己内心的那个独立性，就很可能就会不确定。所以你既然依托在别人的生命上的时候，你自己的生活就不知道怎么过了。没有人管着你的时候，哎，好无聊啊。但是其实能管着你的那个人，像赵白石，典型的赵白石这样的人物呢，其实会有一个很大的隐患是，他会很无趣。 对， 赵白石这样的人无趣的时候，就是很多女性就是在尤其在婚姻当中，她前几年的时候觉得还好，就这样的人她又能管着我，然后又能照顾我， 嗯， 但是时间久了之后，你会发现过生活当中她很没有情趣，很没有趣味，就觉得哎，生活好无聊呀， 嗯， 所以其实她要担心的很可能不是找不到赵白石这样的人，是以后在长久的生活当中，你能不能去过一个相对来说和一个无趣的人过生活？ 对， 如果你有这样的准备的话，也许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要想好。 嗯，那像赵白石这样的一个角色，如果说是映射到现实生活当中啊，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形象呢？比如说是有点像老师，或者说是一个大哥哥，或者说年龄稍稍长一点他这样的一个角色吗？ 我觉得都有点像。 嗯， 就他这个这些特质在这个赵白石身上都会有体现，所以在生活当中可能我们希望一个男朋友身上既体现老师，他又能引领我， 嗯， 然后又能管着我，然后又能做我的主，但是呢我有小情绪的时候他能照顾我， 嗯，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哎呀，女孩子就是在那个感情的幻想当中，就是赵白石其实真的得到赵白石了，他还是不断的在修理赵白石的。 嗯，那如果说像这样的一个女孩哈，问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嗯，那么在她的这个就是情感生活当中，因为我估计这个女孩年纪也不大， 对， 我觉得应该还是至少应该在25岁以下，嗯，或者说感情经历应该在这个比较初始的一个阶段哈，嗯，那如果像她这种状况，如果说一直想寻找她生命当中的赵白石，如果找不到，她应该怎么去调节呢？ 我是觉得就是大多数这个阶段的女孩都会犯一个惯性的错误，就是会把寻找另一半变成一个寻找符号化的对象， 嗯， 就是我贴一个标签像赵白石那就行， 嗯， 其实他你要去面对的是一个真实的人，他身上可能有赵白石的特质，但他身上也有无品，他身上也有其他人，你要不要这些特质？他身上有宽容的同时，他也有可能有粗糙， 嗯， 但是他有细心的同时，他可能也有计较，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女孩子可能尽量的避免去寻找一个符号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而去寻找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 对， 这样的话在生活当中你碰到这样的人的时候，你也知道怎么跟他相处， 嗯，就是包容。其实在最开始的恋爱当中啊，很多人都是跟理想中的另外一半在谈恋爱， 是的， 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你找赵白石也好，你找谁也好，都是没有用的， 是的， 因为他只是你理想当中的一个人物，他不是真实存在的。 对，你等于谈的恋爱的时候，你没管眼前那个真实的人， 对， 你跟你自己心里面想的一个人在谈恋爱，然后眼前的这人被扔掉了，其实他也会不高兴的， 对， 他会离开的。 对，什么时候开始跟真实的面前的那个人开始谈恋爱，我觉得可能就是你的爱情成长的第一步了。 没错。 对，那么非常感谢大英做客今天的节目，稍后呢我们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982活力榜，我是赵爽，明天再会啦。Waiting on the world to change. We keep on waiting, waiting, waiting on the world to change. It's hard to beat the system when we're standing at a distance. So we keep waiting, waiting, waiting on the world to change. Now if we had the power to bring our neighbors home from war, they would have never missed a Christmas. No more ribbons on their